嗨，这里是猫宁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第二讲《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》。这一讲来说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历史，这段历史是值得反复思考的。中国人当时对西方世界，尤其是对作为对手的英国人，是不太了解的。包括像林则徐这种我们传统上认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看世界的人物，其实也只是在到达战争前线之后，才临时抱佛脚，真正开始观察西方世界。而英国人至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报和信息，他们知道中国的许多事儿，不仅有军事的，还有经济的。当双方发生冲突时，中国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而英国人则有明确的目标，即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商业纠纷，进而打开中国的市场，跟中国人进行贸易。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。上一讲说过，现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，其实是借用了世界史的概念。若是按中国传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，一般会变成朝代史。美国传教士丁维良曾经当过京师同文馆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。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，他一直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。他把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之间的历史分为六段，其时间节点的选择与如今通行的说法有所不同。第一段是鸦片战争，以及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。第二段是雅罗战争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。第三段是中法战争，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战争，第五段是义和团运动，第六段是日俄战争和中国的新政改革。丁伟良是以感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开放尺度来划分这几个阶段的。随着历史往前走，中国人对外国开放的尺度不断加大。我们现在看，也许会觉得很有意思。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战争，一次次的打来，的确逐步开放，一直到日俄战争和新政，此时便彻底开放了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这种理解来划分中国的近代史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，是一连串挨别人打的历史，这确实是很悲哀，或者说是很悲惨的历史。但是我们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，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。世界已经变了，我们要往前走。在西方，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像我们这么划分的。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，但这种画法今天已经接受到了挑战，许多人提出了质疑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，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。他们的理由是，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，西方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。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？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。在16、17世纪，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，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。这一时期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。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？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，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，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，以及商业革命。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通畅，也直接打通了世界的商路。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。二是手工业的革命。西方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，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。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，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工业已经相当精湛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火炮。 利用黑火药的火炮和火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。但到明朝中叶，我们做的枪、炮和火药都已经赶不上西洋人了。西洋人所掌握的制造枪炮的技术，最早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，但我们现在却都赶不上他们。枪炮的精度不够，火药的加工工艺也差得太远。所以到明末的时候，徐光启他们又把西洋的火药制法和枪炮制法翻译过来，我们自己再开始仿制生产。其中主要的类型是红夷大炮。所谓红夷大炮，是一种能够连续发射较长时间的火炮。过去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、导石，然后装上炮弹，后边再一点火，哐打出去。但这么打出去几炮之后，炮膛就会变热，甚至发红，这时就不能再往里添了，否则当场就会炸了。也就是说，得等它凉下来、冷下来再打。而在此期间，火炮就不能发射了。而西洋人的红夷大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？他们的炮膛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装一个小炮膛。这样可以先把火药装进去，打完了可以拿出来，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炮弹的前身。在历史上，炮弹的弹头和药仓曾经是分离的，两者合到一起是后来的事情。由此可见，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，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，炮膛一点也不光滑，很容易就炸膛了，敌人还没炸死，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。枪的制造工艺更是粗糙。当年道光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有一件特别牛的事儿，就是当时临清天理教起义，从隆宗门攻进宫里的时候，这个哥们儿据说是拿着火铳，咣咣打死了两个。道光帝是精通火枪的。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时，就非常的感慨，觉得西洋人造的火枪制造精致，而中国人不知道何时才能造出同等的产品。讲这个是想说明，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，他们的手工工艺可以造出很精致的东西，比如为航海造的船，此时就已经精致了。还有为造枪炮、火药而制造的一些加工机械。工业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。以前教科书里讲，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被蒸汽顶起来以后，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。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，蒸汽机最早不是瓦特发明的，他只是把蒸汽机改进了而已。所以进行发明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，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，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到脑袋上了，然后他就要得出伟大发现了。其实这些发明和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，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，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。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或者是蛮荒时代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文明跟现在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。简单的做个总结，对比西方，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。明朝中后期，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，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，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，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。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可能性是有的，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英加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。我们必须承认，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，我们已经落后了。